尽头。你到底要什么？你从不对我说，难道就是这样的结束？ 就在这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伤心总是难免的， 陈淑桦是童星出身，之后70年代在校园民歌时期首度走红，而真正让他在歌坛留下浓墨重彩的是80年代末以30岁的年龄签约到了滚石唱片，在李宗盛的打造之下成为都会女性的代言人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二人合作的一首最经典曲目，1989年《跟你说听你说》专辑的主打歌曲《梦醒时分》。从80年代到90年代，滚石唱片进入全盛期，而最大的功臣莫过于李宗盛的坐镇了。他不仅可以写出词曲俱佳的作品，而在歌手的定位上以及唱片的企划上，总是可以点石成金。赵传在滚石成为歌坛的一代传奇，这也离不开公司团队的胆识和魄力，当然了，也离不开李宗盛为赵传量身定做的这首非常经典的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，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。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？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当我唱着人情冷暖。 为了你的理想燃烧，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刻重要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